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二。每周二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当中所遇到的职业发展的困惑。最近这几年啊，和银行发展的一些问题啊，很多人都在关注，比如说银行的这个业务的问题，比如说银行这个息差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们，他们的这种收入的问题，以及他们未来职业发展的问题。所以呢，有一篇文章很火，叫做那些从银行辞职的人后来都去了哪里。这文章呢也列举到了很多银行的从业者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和压力。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他的身份很有意思，他就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国有银行工作多年，也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同时呢，后来从银行离开之后呢，也创过业，也去过其他的金融类的公司。此时此刻呢，他的身份呢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涵。张涵您好。 大家好，我是张涵。 那所以今天请张涵来啊，确实他来聊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哈。那些从银行离职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想问问张涵哈，你当时为什么要从银行离职呢？ 因为本身我的理想就不是从事金融行业，我的理想当时就是喜欢和人打交道，然后就也走过了一段迷茫的路，然后学了心理咨询师，觉得这是我未来一定要从事的职业，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离 开 了银行。 好，那既然不喜欢这个金融，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方面的专业去念大学呢？ 因为当时是老师推荐的，然后 没有办法， 对也不太了解，然后就盲目的就报了金融的专业。 那在上大学之后，你发现跟你一样的人多吗？ 和我一样人挺多的。 挺多的。 对。 他们都喜欢什么呀？ 反正当然都喜欢钱肯定的，但是对于金融这样的工作可能不太适合他们的发展，然后好多人都从银行离职了。 您还挺幽默啊，喜欢钱但不喜欢金融，就喜欢花钱是吧，不喜欢做跟钱有关的事儿是吧。好，那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啊，您是走出了这样一条路是吧，自我探索。现在感觉还不错哈。那您身边有人从银行离职吗当时？ 有。 是你带着头吗？ 不是， 还是你跟着他们？ 就是各有先后吧，互相影响。然后比如说有的同事他回家生孩子，然后当全职太太就不再工作了。然后也有其他的同事跳槽到互联网金融行业，也有跳槽到其他的 国企啊，还有一些民企啊，做财务类的工作，也有跳槽去做教育培训的工作，反正跳槽各式各样的发展都有，也有自己创业的。 啊，您是哪一年离开的呢？ 我是 很久很久以前了。 2006年吧。 2006年，12年了。 嗯 嗯，是，就那个时候从银行离开。 不是2016年。 啊。 2006年还是2006年 奥运会前还奥运会后。 2006年， 确实离开太久了。 对，有点混了。 在那个时候离开， 嗯， 身边的人什么感觉，什么反应？因为06年或者说07、08年以前， 嗯， 我看银行各方面待遇还不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扩充血液，招不少的人呢哈。 对，因为我06年备考了一年，我准备考研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所以就离职了。 嗯， 嗯， 那个时候大家怎么看您离开啊？ 大家看觉得挺可惜的吧？ 嗯， 嗯， 挺可惜的哈。 对， 我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啊，这个人曾经也在银行工作，他说，很多人在报考银行的时候呢，看中的是银行的高收入高福利，以为进了银行就能从事高大上的金融工作，从此能够衣食无忧，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有这种想法的人不能算错，至少在10年前，大概是在2007年的时候，银行工作在人们眼中还是这样的状态，那是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GDP 的增长都是在2位数以上，银行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自然也分到了一杯羹。在10年前的时候，国有银行的招工范围也不是那么大，都是小规模招人，一个省分行每年只需要招几十人就足够了，如果还缺就走柜员合同工的招聘流程。所以那个时候的本科生研究生在银行真的是人才，因为老一辈银行员工大多是中专生或高中生，你如果是研究生入职，可能连柜台都不用做几天，直接就能够分到分行的机关部室，拿着不错的收入上着正常班。你有同感吗？ 是这样的，但现在应该不是，现在所有的不管是研究生和本科生都要从基层做起。 嗯， 对， 您刚刚去银行的时候，身边的同事， 我们也是从基层做起的 啊。 嗯， 您身边同事大概多大？ 就20多岁嘛。 啊，那是跟你一起进去的。 对的。 那除此之外呢？老同事呢？ 老同事40、50岁的都有。 都有，所以就是中间有一个差是吧？年龄差。 嗯，是的，就是他们就相当于我们的父母辈的。 啊。 对。 换句话说，就他们招人招的少嘛。所以这个年龄层就出现一个断代的感觉啊。 对。 嗯，那会儿挣的还是挺多的吧？ 还行吧，应该算是在就是同等的那个是比较靠前的。 嗯，就是数钱数到手抽筋是从他们那开始的。 数钱也数别人的钱呀。 但是一个月下来也不老少。 嗯 嗯，那你当时离开就是大家还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慢慢的离开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了。 对，因为我准备考研嘛，然后需要时间去准备，因为当时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挺紧的，所以没有时间去备考，所以我就辞职备考了。 当时忙到什么程度呢？ 哦，上一天歇一天，我们当时 都缓不过来啊。 对，一天上差不多12个小时，特别的累，真的就手就说这一天200多笔业务，你想想得多恐怖啊。 嗯 嗯， 就是朝九晚九那种。 对。 嗯 嗯， 最累的是坐那儿，还是最累的是脑子得保持高度的专注，还是手比较累，各方面，还是说话比较累？ 嗯，我觉得反正整个一天下来就不想再说话了，不想再干嘛了，就特别疲惫，就根本不想去看书，不想去做任何的事情。 嗯，我能够理解，就累到一定程度， 嗯， 真躺着就行了， 对， 饭都不想吃。 对，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当时上一天歇一天，就那工作强度特别大，一天200多笔业务啊。 嗯， 那工行本身业务就比较多，然后这业务量又特别大，所以这样的工作强度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 可是你那时候还挺年轻，都扛不住了。 对啊， 那老同事更扛不住。 老同事他手脚慢，他做不了200多笔业务。 那这个业务多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奖励多啊？绩效就多一点？ 业务多不一定奖励多，要没有差错才有奖励 啊， 零差错会有奖励。 那你干那么多干嘛呀？ 那这人多呀，排队的人多，你不干没办法。 嗯 啊， 有压力，要么是业务的压力，要么是对面储户的压力。 对啊， 必须关门就没压力了。 对啊， 这是您离开的一个原因哈、啊。其他的人他们离开是因为什么原因？就刚才说那生孩子那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就是因为嫁了个好老公嘛，然后家里要求他好好在家自相夫教子就好了。 这好老公的定义是他定的还是大家定的？ 他定的。 他认为嫁了个好老公。 对， 好老公的条件都有哪些？ 好老公首先挣得多吧、不用他在经济上有负担。 要不然他也是属于刚才您说的一天一两百笔业务的那种工作强度是吧？ 对。 所以就是他放弃这份工作，家里也不缺钱。 对。 所以他就放弃了。 对。 那放弃之后呢？ 放弃之后好像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是老公变了还是他变了还是都没变？ 都没变，但是可能就是这种相夫教子的生活或者是养育孩子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还需要职场的那种奋斗的那种感觉， 就还是需要跟外界接触，有一些压力，有一些动力，有一些成就感的那种 对对对 激励是吧？ 对。 那您现在是做心理咨询的啊，您怎么来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原来的预期和后来的现实之间有这么大的反差？ 就是可以讲，就你当你现实和理想出现矛盾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当你觉醒的那一刻，你可能又陷入了这种矛盾的漩涡。就是你可能在这个点的时候你想要那个，但那个点的时候你又想要那个，很难找到这个平衡点。 所以他也没错，就他已经尽力了。 对， 就是在他想要辞职的那个时候做出这个选择，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至少没有那么劳累了嘛。 是是，也不能说这选择就错了。 对， 就是生活不能十全十美吧。 对。 他就忍受了这个可能在家里的那种寂寞，但是呢他享受的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工作上面的艰辛是吧？其实带孩子也很累。 对， 现在你想要一天两百笔业务还是陪孩子玩十个小时，你去选哪个呀？ 我两百笔业务。我觉得 三百笔业务都能接受。 对。 是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得体验之后，没有对比就没有满足嘛。不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是就是做全职妈妈的啊。还有什么样的辞职之后的选择？ 跳槽去教育培训机构教英语的。 这几年这个培训机构的发展是如火如荼。那怎么样，这算转行了？ 这个算跳槽成功的，就是他挣的很多，比银行挣的还多，一个月挣好几万 啊。 去培训机构，当然他也会很累。 他是做什么？是去做 就做培训，做讲师。 那他的专业对口嘛，原来是金融，这现在成教育培训了。 就只要他英语好就行，因为教育培训行业不太注重专业的，只要你这个外语 方，他是做英语老师， 对，外语是足够好，口语足够厉害，他就可以招聘。对，当然如果你有当教师的经验那就更好了。 那他自我感觉怎么样呢？ 还很累，比在金融还累。 但是钱挣得多。 对， 想想值。 也许吧，如果他看重钱的话可能会觉得值，但是对身体的话，对健康来说是一种吞噬或一种伤害。 对，我觉得张涵刚才您说那句话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看重的话，就是不能是外界的评价，而得是他自己看重，这事儿可能才值。 对，因为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嘛。 对，是。回头可以访访他啊。确实，就是你要说从一个地方离开或者说留下，关键在于你看重什么，而不是大家认为你应当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哈。 对， 有没有还留下来的？ 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现在做心理咨询师，我可能没有在银行挣得多，但我很乐此不疲的做这件事，也许我以后可能会比在金融行业挣得更多， 嗯， 就是看发展嘛。 嗯，那有没有留下来事业发展不是特别好的，还是原来做什么现在做什么的？ 就比如说我一开始进去的那些老员工，他们一辈子都只是做柜员，做了几十年还是做柜员。 嗯，但钱越挣越少了。 那就不一定了。 啊、 哦。嗯，因为他们快退休了，这些退休金是多少我就不确定了。 就是在职的时候的钱可能不如刚才所说的黄金时代的这个钱和福利多了，哦、这个肯定是。 但是。通货膨胀也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钱跟现在的钱量不一样。 对，他觉得原来赶上了，赶上一头 啊、 是吧？就怕是现在进去的什么都没赶上的话，就比较痛苦一点， 比较悲催了。 对，那就是你认为现在如果要从银行离职的话，需要考虑清楚哪些问题呢？ 首先你要知道大家进银行图的是什么。 嗯， 第一肯定是图的是那个稳定。 嗯， 第二个图的是其实钱跟现在差不多，各个公司都差不多，薪水并没有特别突出，就是一个稳定。 你说的稳定就是人家不会随随便便开人， 对， 是吧？这种稳定， 对， 你不用有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 是的， 但钱挣的其实还是差不多。 对， 就是你要不是特别突出的话，可能 也就四五千的水平， 一般的水平哈。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考虑清楚你图什么。你当时进去是图什么？ 首先第一，这个职业首先是口碑好、事业发展前景好，然后稳定，然后福利好。 嗯， 对，我们的福利很好，在银行的时候就每个月都会发各种的劳保产品、劳保用品。 现在呢？ 现在我又不知道 了，少很多了。 对 对、那你要离开的时候，现在大家可能往往看到的就是不满的地方，就像刚才您说到的那位想回家的朋友，不满的地方就是工作压力大，是吧？业绩考核大，然后储户的问题还挺多，换句话说，就不仅仅是您刚才所谈到200笔业务的问题了，各种各样的考核、学习都压在人头上，可能大家往往考虑就是这些让自己不爽的问题了。您认为这样考虑对吗？ 这因人而异吧，因为每个人的就是追求的方向不一样，你肯定有的人扛不住这些压力就选择放弃，选择离开，也有人就能扛得住就继续留下来。 那继续留下来他又会怎么样呢？他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呢？ 继续，他第一可以转岗啊，第二他可以升职啊。 那有多难呢？ 有多难？转岗的话就看各个，就是银行内部的各个平台，就是各个机构，就各个部门发出的那种转岗的那种需求，你可以去报考。就跟你再一次去面试新的职位是一样的，这难不难也不好说，但是他对于内部员工去报考的话，他会有优先录用的条件。相对于外边的人的话，他肯定优先录取已经是行内的人。对，这是转岗的。那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你的业绩升职，你可以做到管理层啊。 这个要看业绩。 对， 转岗的话其实是看你的能力啊，看你能不能够通过考核，看机遇啊，这个也很重要。升职的话有时候得看你的业绩。 对 啊，那一开始大家去都是在这个营业点啊、网点啊，那这个业绩就要用真金白银说话了。那你有没有资源就很重要。 这资源也要靠自己去膜拜去打拼的呀。 我看准备这期节目有一位朋友就是曾经何时啊，天天去陪大爷大妈跳广场舞。他说你不知道这些阿姨叔叔们多有钱呀。还有要陪客户去喝酒， 对， 等等。这种情况你们当时就有吗？ 我当时在零售业务部，没有去对公业务部，所以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因为我们只在柜台去接触客户，只有对公客户经理才会去这样去 应酬。 对， 那这个跳广场舞应该属于个人金融吧？ 反正我没有去讲。 你没有 陪个客户。 那个时候好像广场舞还不是很流行。 对，也许 啊、嗯，所以就是这两块是大家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是吧、 嗯？ 您离开之前也得考虑考虑，是不是想往这个方向走，或者是是否有机会哈、啊？ 嗯。 那还有人他有这种困惑，说我离开了我会什么呀？我不会啥，我就会什么银行的这些业务，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呢？ 嗯， 可能我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了，这个您怎么来分析？ 嗯、他，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困惑。首先，第一，他不自信。 嗯， 因为在银行锻炼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强的。比如说，你去拉业务的这能力，与人接触的这能力，这是做一个销售很重要的能力。他怎么能说他什么都不会呢？ 嗯，您认为是没有自信的表示？ 对， 就还是没有实战经验。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当然也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 对，那比如说、嗯、还有就是银行的这些财务知识，虽然它是跟企业的会计是对调的，因为他们的资产和负债跟我们是反着的，但是这些知识这也是我们具备的，也是我们学的。其实这些财务知识也是他作为一个财务从业者也是应该具备的， 所以就没必要那么妄自菲薄，是吧？ 对， 就现在呢大家都觉得银行工作人员压力大，特别苦啊，出去好像不好找工作。 嗯， 有点过分放大了这种负面情绪啊。 嗯， 我也找了一些资料，看看人家从银行离职之后啊都去干什么了哈。 嗯 嗯，有位朋友他说，我去了一家国有的投资公司，从基层出纳做起。 嗯， 有点怀念在银行的日子，有点迷茫，又觉得自己没做错，但是更有上进心了。 嗯， 不会像在银行每天是压抑的、麻木的。 嗯， 啊，你看他也干得不错。 嗯， 为什么在银行会压抑和麻木呢？ 因为首先他干银行干的都是重复性的工作、嗯、不管是柜员也好出纳也好，他重复性工作的确是让人挺麻木的、嗯、 要是收到一张假币都比天天干同样的工作那个神经要敏感一些，是吧？兴奋一些，是不是？ 还好吧，我觉得收假币都很正常。 啊，是吗？啊，这都麻木了，是吧？ 对， 好吧，那下回我挑战一下。 就可能遇到什么新鲜的客户啊，会让你觉得有点新鲜感、 嗯、 要不然总是重复性的工作真的 是 让人麻木。 要是拦截一笔电信诈骗，我估计这个银行柜员的这种成就感会很强一些啊。50万从你的手里给拦截出了哈、啊 嗯、 拦截掉了。好，还有这位他说，我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因为之前在银行一直有保险任务，与其在那儿卖，不如来保险公司。 嗯， 这也是不错的。 嗯， 这个就是您说的业务能平移过来了。 嗯，但是客户他不好找啊、 嗯、 你在保险公司和在银行的 渠道不一样， 背书不一样，在银行的背书明显比保险公司背书好，在他的信誉好，你就好卖保险一些。 是， 那在保险公司你自己要去找客户、 嗯、 那就不好说了。 但保险公司找到一个客户的提成高很多， 对，30%。 嗯。 嗯，在银行就千分之几， 还有35%的、 哦、 嗯，我前两天问了一个保险业务员，这位朋友他说，我辞职了，去少儿英语机构，超级开心。他是这样的、 嗯、 筹划辞职2年， 嗯， 这2年内拼命的学英语，考教师证，成功转型，像在天堂一样。所以还得要看你怎么去准备这个下一份工作哈、啊、 对。 还有这位朋友说，在一个招商部门工作，出来之后我的膀胱炎不治而愈，现在不会出现又口渴又想上厕所的烦恼了。 嗯， 家里人都说现在的我做什么都有劲头，也不发脾气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到处跑晒黑了。 的确，做柜员的话一天200多笔，你根本没有时间上厕所，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才有可能去厕所、 嗯、 就一天又不喝水又就憋尿，就容易造成膀胱炎，或者容易造成。 这是一个银行人员的职业病，看来。 对，我就因为这肾结石就住过院、哦、 就是那会儿积下来的。 对， 嗯，不容易。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去了外企，再也不用一大早去上班，也不用一天到晚考试了。 嗯， 银行是好多考试，各种业务。 对，会有各种业务的培训，培训完了会有一些小结考试之类的。 嗯，还有去一些上市公司的金融公司、金融部门， 嗯， 或者是去了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有可能出现降雨天气，大家外出请带好雨具。午后湿度比较大，天气比较闷热，请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3:01，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如果大家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困惑，遇到了烦心事，遇到了自己解不开的结，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话题和案例，能够给各位朋友找到自己的职场新天地啊，提供一些线索和方法。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张涵。张涵，你好。 大家好。 张涵呢原来在银行也工作过多年，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呢请张涵来聊是比较合适啊。张涵从银行出来，那自己呢也找到了事业新的起点和方向啊。那可能很多的银行从业者还在迷茫期，也希望张涵能够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现在你觉得银行面临哪些转型？这对于在银行工作的员工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还有网络技术的发达，人工智能的出现，慢慢的就会取代一些就是本身需要人工操作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柜员啊，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机械操作者啊，它会被这种自助的机器所替代，所以就会减少这种人工的投入。 您当年一天最多办200多笔业务哈，如果按现在的这种科技水平的话，变成多少？ 这个如果通过好多都是通过网络银行来转账的话，根本现在的柜员应该很轻松啊。 坐那儿就行了。 对，就接个就收个钱啊，取个钱，基本也都不用这些业务了，就汇款也都可以网上操作了。 那为什么大家现在还感觉很累呢？很苦呢， 但觉得可能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累。他会有更多的精神压力啊。对。 那你刚才说这是大势所趋，就是人工智能也好，或者说自动化的设备也好，会代替更多的人工，不需要那么多的岗位，那这些人该何去何从？加上现在很多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他们毕业的时候也在银行的各个部门轮岗，也有很多人在这个一线啊，在这个柜员岗位啊，那您给他们又有哪些建议呢？ 就是这种操作性的岗位可能会面临转型，或者面临被淘汰，但是那种营销类的 往就是帮银行吸储的这些人，这些岗位可能不会减少，也不会消失。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名牌大学毕业生去干吗？ 这名牌大学和非名牌大学在银行看来是没有区别的。 对呀、啊、就是、啊、所以你如果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你要不要选择银行呢？ 当初我的选择就是银行。 现在你给大家的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看你个人的需要，看你个人的、你自己到底想从事的是什么，或者你的专业是否对口，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喜欢和金融打交道的工作，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工作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学校的光环给撕掉，抛掉，从内心出发来找自己希望干什么样的工作。 对，是的。 不要被那些外在的东西所束缚手脚，是吧？ 是的。 但是收入这块还是很明显的差别吧。 收入其实跟好的工作差不多了，其实 就比如说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可能去其他的金融领域工作，跟在银行做柜员比，哪个收入高？ 觉得其他领域的工作收入比银行柜员收入高。 是啊。 对啊。 所以那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如果再把收入这个变量考虑进来的话， 但是银行福利会好一些。 所以你还得自己平衡，是吧？ 对。 好，除此之外呢，就是人家已经在那干着了，头顶着原来那么多的光环，现在可能再干几年就该归零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建议，他的想法是什么，以他的想法为主。而不是我单纯的跟我的想法跟他去契合。 他们如果觉得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发展，那该怎么办？ 他未来想干什么？ 他会跟同学对比。看我们那同学去那个投资部门了。去那个大企业的这个金融部门了。干得风生水起，今天收购这个业务，明天去开那么一个高大上的会，我天天在这儿干。他可能心里不平衡了。 那他喜欢那样的工作吗？ 看起来好像挺美。 但问问他内心，他喜欢那样的工作吗？ 没去干之前还感觉挺好，挺喜欢的。 对，就是首先第一问他喜欢吗，第二他有能力胜任吗？这两个他能回答，那就可以让他去尝试啊。 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思维和眼光。对吧？我觉得不管在哪干，特别是刚刚开始干那前几年，手头的琐碎的事儿会比较多一些。有可能就像您刚才的这样，闲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想了，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不去想的话，你慢慢就会不清楚除了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部门之外，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就是你觉得在银行可能是坐井观天了，就局限在这个小的这个领域了，就外边世界可能不太了解不太清楚了。 是，如果我们老在一个行业里面待的话，肯定就是每天接触到的信息更多的都是来自于这个行业和这个领域。可能外界也多少会了解一些。但是就举个例子吧，工作几年之后，您和原来的同学联系的还多吗？大家自然是越联系越少。大家的工作精力都分配在了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上面了。但是我觉得恰恰要相反，你应该在工作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了解身边的行业，哪怕是你从来没有接触的行业，他们是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了解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这个行业如果出现一些风险和危机的时候，我会知道现在的风往哪方向吹。 那你意味着你要去转型转岗转行业？ 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都日暮西山了，如果你所在的这个行业它处于在一个淘汰的落后的行业当中，那你为什么不去一个朝阳的行业，发展更好的行业，有更多的资金和政策鼓励的行业呢？ 如果你认为金融行业是这样的行业，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刚才您谈到了柜员不是越来越少吗？如果我还在这里守着这个三尺柜台的话，那你想想我未来该何去何从呢？ 我难道等着领导跟我说你得转岗了，要不然这岗不为你保留啊？ 嗯， 那不就晚了吗？ 对，他自己会有，首先银行会有这方面的宣导，他会去安排这些人员的去向。 永远不要等待领导和公司告诉你你要去哪，你再去行动。 是， 这是我的想法。 对，你自己肯定会有一个未雨绸缪的一些规划，但是银行的领导他也不会把这些柜员直接全都辞退了或者怎么样，他会定期的安排这些岗位的这些人员的去向的。 嗯，当然就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他的人力资源也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规划和步骤啊，也不会特别无情啊，或者说特别冷酷，说解散就解散。但是从个人来说的话呢，还是需要多关注一些外面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需要你多具备几份技能，更好的去适应这些变化 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人离开，他为什么会选择去考公务员？为什么会选择去做那个幼儿培训，什么英语培训？为什么又去了外企，去了这里那里？他应该是知道这些地方有机会，而且他的能力且胜任这些机会啊。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关于银行人员何去何从的话题呢，就暂且告一个段落。我想这个问题随着银行未来的转型哈，还会有一些新的话题涌现出来，我们到时候呢再接着跟大家来聊。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几位朋友提出的职业发展的困惑。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上周聊过一次，但今天呢，我把它再次拿出来，就是想听听不同的嘉宾，不同性别的嘉宾会不会有不同的见解啊？上次我们是和我们的一位男性嘉宾啊，从他的角度给这位朋友提出一些建议。那接下来我们请张涵从您的角度啊，给他一些建议。这是一位37岁的女士，她说我年底就满37了，18年4月底从大家都非常羡慕的公司里辞职。原因呢，就是我说不上公司具体哪里不好，只是内心一直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如果还要给自己找离职的原因，那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通信行业，我已经干了9年了，虽然工资待遇尚可，但想到5年后、10年后还在这个行业和职位游荡，如果那时候再想离职做些其他的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个勇气了。离职至今2个多月，也考察了一些项目，但因为担心没有经验投资，就暂时放弃了想法。心情呢，也由刚辞职的小兴奋到平静到目前的焦虑。焦虑的时候呢，什么也不去想，就追一些轻松的美剧，想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点。那这段时间呢，我看的美剧好像比前10年看的美剧还要多，这个时候心里开始恐惧起来，也慢慢的开始否定自己。我毕业到现在呢，在2家单位工作过，我的能力啊、成绩啊，都被曾经的领导和同事所肯定，所以好像以前的自己有点飘，感觉自己做什么都可以。现在呢，感觉像清醒过来，发现现实很残酷，不知道后面等着自己的将是什么呢？嗯，张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会给到他呢？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嗯，他没有说。 那他2年内在这2家公司做的都是同一个职业吗？ 行业应该是一样的，职业他没有说他具体是做什么的，但是他的意思是还能胜任这个岗位。 那我估计他做的都是同一个岗位。 嗯， 就说他在行业就是经验很丰富，然后这个工作经就这个岗位的经验也很丰富，那他想换行业还是换岗位呢？ 嗯， 这需要跟他了解清楚。因为他在这个9年的通信行业是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的，那而且他这个岗位经验也很丰富，如果他在行业里发展还是有优势的。 你看他的原话是，想到五年后十年后还在这个行业职位游荡，那时候再想做点别的事就没有勇气了。 就是他是想换行还是换岗？ 你看从他这个意思当中，他似乎对于行业和职位都不喜欢了，都有点腻了。 所以就是他想问他是想换行还是换岗，这两个是不同的切入口的。 他如果不喜欢这个岗位也不喜欢这个行业，那就得都换了， 那他就没什么优势了。 对啊，他所以他现在确实没找出要干什么事儿了， 所以他现在 在家看美剧了呢。 所以他现在跟大学生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 我认为他还没有挖掘出来他的优势。 是的， 嗯， 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行业经验或者他的岗位经验嘛。 嗯， 作为一个足够老道的人看到的就只有这两个点。如果他把这两个优势都抛弃的话， 嗯， 从零开始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经验，那就跟新毕业的大学生是一样的了。 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迁移的优势呢？不在这个行业不在这个职位干，他也能够把这些优势带到别的领域呢？ 那就是他工作的经验、与人交际的能力，这些都是他的优势。 嗯 嗯， 所以他现在应该干嘛呢？梳理优势吗？ 对，首先他要明确他到底想干嘛，这是很重要的。 他现在就是不明确了， 所以 这问题他要是能想清楚，可能就不来问咱们了。 所以需要给他做一个职业规划。虽然面对面的去了解他内心的想法。 哦，模拟一下，如果我是他，您会怎么问我？我就想象着我是他啊，我来试着回答一下。 那请问您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在运营商工作。 运营商？ 就是移动、电信、联通，这不也算通信行业吗？ 嗯，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具体工作内容，我就是负责这个客服。 客服。 嗯。 啊，那您做客服做多久了呢？ 做九年了。 嗯，一直是，就是。 我是这个主管了。 哦。 嗯。 那有上升的机会吗？ 难，也有。 嗯。 嗯。 什么难在哪里呢？ 难在。我们上面这个人好像一直没动。 嗯，那能说一下这个客服的部门的架构是怎么晋升的吗？ 您问的我很细，我只能猜了。我毕竟不了解他们内部的这个架构。好，所以你想了解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你晋升的机会到底有多少，然后是怎么晋升的，然后再给你其他的建议。 那我现在是晋升，我也觉得没有太多意义了。 为什么？ 我烦了。 啊， 我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久了，我烦了，我不喜欢干这些业务了。 你是不喜欢这群人了？ 人也不喜欢了，业务也不喜欢了。 嗯，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就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这是刚才他的原话啊。 自己想干什么呢？ 我想干的事儿好多，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又没那些经验，我有点怕了。 就是你想干什么？ 我想开店，啊，我想去创业，去做一个公司。但是我发现原来想挺好，但是真的要我拿钱我就有点怕了。 嗯，你怕金钱的损失？ 我怕没有经验，对，打水漂了吗？ 嗯，还怕什么呢？ 主要怕这个。 嗯，就是你承担不了做创业者的这个风险。 可以说是吧。 嗯，除了创业还有别的想法吗？ 我当时出来就是想自己干点事儿嘛。 嗯， 你不创业靠什么生活呀？ 但是你又内心里又回绝了创业的想法， 所以想有没有人帮帮我呗，咱一起干呗。 嗯， 您来吗？ 所以你想找个合伙人？ 如果能够就是有人他能从他的优势出发，我从我的优势出发的话，这事或许能干起来吧，总比我一人在这想强啊。 你觉得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优势的合伙人呢？ 他也想干事儿，跟我性格投缘，然后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这个资源，有一些工作经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聊聊碰呗。 你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的优势，你看我在通信行业干了这么些年，我对这个领域还比较了解吧。 那你要创业的领域还是跟通信相关吗？ 这没想过。 其实你看我刚才试着回答好像都没回答出来什么问题来啊，因为他刚才自己写的这些原话也没有给出太明确的这种方向或者是他的目标，没有。 嗯， 那咱俩该怎么办呢？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哈，咨询快到点了， 所以下次继续咨询。 嗯，你看果然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如果听了我们上周节目的话呢，就会发现那两位嘉宾从这个职业规划的这种解答的角度啊，包括大家的方法都存在不同的特点，很有意思。所以如果大家的职业困惑您在某一些朋友那里找不到方案的话，您不妨换一个角度，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突破口哈。那张涵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断的跟我了解，不断的跟这位提问题的朋友了解，一层层好像那个抽丝剥茧一样啊。你最终想要了解到什么？ 就是了解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了解他自己。 这种想法有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 对， 是吧？ 嗯， 他被某种东西所包含了。 嗯，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自己的想法自己还不清楚。 因为就古语有云，四十不惑。 嗯， 就是人随着他人生观和经历和阅历的不同， 嗯， 他才能慢慢的了解自己是谁， 嗯， 自己到底能做什么。 嗯， 对，这是他一生要追寻的话题或者要追寻的答案。 有句话说我还不了解我。 嗯，所以需要一个人或者一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明了的人帮你去指导或者去指引你去找到内心的答案。 您还真不了解您，是吧？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职业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恰恰就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嗯， 就是您还真不是很了解自己， 嗯， 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对 工作和生活， 所以才需要职业规划师帮你去指引嘛。 嗯，非常谢谢张涵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嗯，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嗯， 接下来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再见。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大山雀，是中小型的鸟类，体长13到15厘米左右。我们整个头都是黑色的，头两侧各有一大片白斑，上体蓝灰色，背沾绿色，下体是白色的，胸腹部有一条宽阔的中央纵纹，和喉黑色相连。 大山雀性情较活泼而大胆，不怎么怕人，行动敏捷，经常在树枝间穿梭跳跃，或者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边飞边叫，略呈波浪状飞行。平时飞行缓慢，飞行距离短，但在受精后飞行也很快。除繁殖期间成对活动外，秋冬季节多成3到5只或10余只的小群，有时亦见单独活动的。除频繁的在枝间跳跃觅食外，我们也能悬垂在枝叶下面觅食，偶尔也飞到空中和下到地上捕捉昆虫。